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部队作家大红人王树增老师还在这里。王树增老师啊，写的这个东西啊，叫什么呢？它叫非虚构文学。 嗯，就是有史实依据，都是的。 不是，就是他是尽量是求真的， 但是描写就是文学性。 他是这样的，他有个原则啊，就是说所有的史实，包括里边哪怕一个小崔水岩，他出来了一次，就有两句话，但这个小崔水岩必须有案可查的， 就是真人真事 啊，真实，你必须有档案依据的，他不允许。为什么他又属于文学类呢？他是你的作者的历史观。你的现场的文学感受和你的历史观的文学性的描写是你带有个人的个人色彩的。 对， 实际上在世界文学这个行列当中就分两大块，虚构类和非虚构类。 所以你看他写的这些，你看他写的这个历史是什么？什么？我看看，有这个1901啊，还有这个远东朝鲜战争，一部都是四五十万字。最近这个解放战争，100多万字， 130-140万字吧。 好，这写这么一部。 谈谈张灵甫怎么死的？ 大叔，哎，就是说，不是，先说，你听他说，我跟你说，你别看他是个这么豪气的一个人，他很细腻。所以为什么我就想起老婆这个话题？你知道王老师啊？王太太啊，听说是才貌双全，但是当年咱们这个空降兵出身的王老师，5块钱讨来老婆，这个很值得学习的。说是 马山沟里买来的， 不是买5块钱哪有那么便宜？ 这个还是小恩小惠啊， 小恩小惠，这就看出来跟女孩一握手，哎，觉得这女孩啊手很凉，第二天买一副手套。给女孩 是有这个细节， 有这个细节，所以为什么我要扯老婆呢？ 普契尼有个歌剧叫《冰凉的小手》，有一个唱段。 你看他跟张灵甫就不一样了，那家他就跟我讲啊，张灵甫是什么将军，枪毙了自己的老婆。你听他讲讲这怎么？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这是抗战期间一个著名的案件。 啊， 他是张灵甫，这是个少壮派军人，作战非常勇敢，人也帅。他那时候，当时他是在胡宗南的这个战区之内，作战。打仗的时候，家乡传来消息说，夫人有红杏出墙的绯闻，这个意思啊。他呢就请假回家了，回家也没什么表示，没有愤怒，就是要求吃一顿韭菜馅饺子。夫人说回来了，夫君回来了，我亲自给你做到那个。宅子那个院子里头给他割韭菜，一蹲下他就开了一枪，开完枪走人了。 啊， 这个是看水浒看多了，学宋江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处理问题的方式。但是女方家是不干的。 那当然， 女方家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蒋介石怎么 就起诉他了？蒋介石就是说给我押到南京来，我军法审判他，这还得了？是不是？然后胡宗南呢也没押他。胡宗南说：“我给你路费，你自己溜达去吧。 啊” 啊 自个儿去， 自个儿去吧。量你也跑不了。他就去了。这个去了又是一个传奇。这一路啊，从西安到南京，他居然走了半年多。 张灵甫， 溜达玩呗，游山望上水。有那么一点传说啊，传说性质、戏说性质的，说走到半路他没钱了。他是于右任的弟子。 啊， 他的毛笔字啊， 于右任 写的好， 以假乱真。 仿于右任， 于右任的字儿啊，是于右任得以门生，所以说他仿他老师的字儿就能卖钱， 一路靠这卖字儿为生 啊。当然了，一路 盗版于右任 啊，盗版当然一路谁不知道张灵甫，对吧？一路都是好吃好喝的，但是究竟还是到了南京，到南京还真给他关在监狱里了。但是蒋介石以国家战士为先嘛， 爱 对不对？爱将之心嘛，就还是给他释放出来了，释放出还让他继续从军。 这也说明了蒋介石这个人治大于法治的这一面。 那是战争的非状态，非常规状态。 所以说起来啊，其实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战将，就是我们小时候得到的那种宣传性的教育，感觉杜聿明啊什么这个个都是草包。其实看来也不是。 我就是说。我们看待历史应该有理性的心态了， 对不对？ 不能说因人废事，因事废人，不然的话这历史没法弄了，对吧？他们在正面，至少在正面战场，这些将领们，这些高级将领们， 是血战过的。咱们说血战台儿庄，血战台儿庄总指挥是谁啊？李宗仁啊。 李宗仁， 那是桂系打的，对不对？但是你要从国共两党的血海深仇的历史上，我们跟桂系的血海深仇最深。那历史上红军那时候只要碰上桂系，是不打的，打不过桂系。 哦，那么凶啊！ 桂系作战武器也好，他从越南那边弄一翻译烟土弄了很多，他装备的很好。第二，桂系的士兵善于山战。 哦，山地战， 个儿小 啊， 非常灵活，而且非常凶狠。 而且桂系的作家上过我们三人行，白先勇， 哦、白先勇 非常文雅， 文雅。但是 最后一个君子， 但是他的父辈那个是非常能打仗的，而且呢，大敌当前，他对日本鬼子毫不客气，那就是血战到底。实际上，我们历史应该记住他。 一直说是两个半将军，两个就是林彪跟白崇禧嘛，半个是刘伯承，就是中国的。战将里边就是 有这么说啊， 两个半。 那白崇禧这个人，在这个整个蒋介石的这个战争布局当中，他起的作用大吗？ 蒋桂矛盾啊，远不是戒心的问题了，他公开化了。他不是解放战争进程当中进蒋桂做总统吗？那已经乱了套了， 已经翻脸了， 已经翻脸了。蒋桂这是泾渭分明的，那是不客气的。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淮海战役打到最后，淮海战役我们是人少的，我们大约是60多万人。但是对方是80多万人，这是违反毛泽东的作战原则。 对，三打一、四打一这样。 对啊，你违反作战原则。但是毛泽东为什么说淮海战役是一锅夹生饭呢？就是这个意思。 对， 勇敢出的劣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后先吃掉了黄百韬，再把黄维和他围住以后，那也很紧张了。然后蒋介石做出一个决定，应杜聿明的这个要求做出决定，向淮海战役增援3个军。但是这个3个军没地儿调了，调谁？那时候。东北已经解决了，对吧？林彪还已经准备入关了， 准备入关。 西北战场，胡宗南被西北野战军死死的缠在那儿了。虽然他有40多万部队，他出不来，而且胡宗南不想出来，他不想掺和这一团乱局。那他还调谁的部队？没的部队可调了。那么只有调什么？他当时任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他部队，那他的部队很多，在以武汉为中心。长江中上游都是他的地盘，他部队很多，他就是不给。这个看史料，你简直不可思议。就是 如果白崇禧那个时候全力以赴去淮海战场的话， 那就 战局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蒋介石向来是不让桂系来掌握兵权的。到了最后时候，都许这个愿了，说你白崇禧就到淮海战场最高指挥官。这就给军权给全给你了，你去指挥。有人劝他说的，你这么好机会你不去吗？他说我去干什么？打胜了能怎么样？北伐的时候我胜仗还打得少吗？老蒋还不就是说要枪毙我吗？我想这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就是一个政府当中总统指挥的部队，然后副总统千方百计的判他失败，这不是一个很怪的事情吗？ 哎呀，这是 结果，这3个军就是没调去，只调动了一个军，就第20军。20军在淮海战役快打完的时候才调到蚌埠，基本对战局不起影响。 可是本身我也觉得，就淮海战役这一摊啊，我就觉得挺难理解。就是说，你当时杜聿明那么多的这个部队，其实也就没有打呀，等于。从这个徐州撤退是怎么回事？ 我的印象就是3块，王维、王伯韬、杜聿明，他们就是共产党打其中一块，另外2块就不动，然后再打其中一块，再打其中一块，只要3个合在一起，共产党是打不掉的，对不对？ 对，他弄在一起，不但打不掉，你还赶紧脱离战场 啊！ 你小心点。您刚才说的就是说，我吃你的时候他不动，这个也冤枉他了，他也动过，我们就有一个战役叫做徐东阻击战嘛。所谓徐东阻击战，就是围住了黄百韬以后，然后徐州派部队去增援他。实际上围黄百韬那个地方就碾庄啊，离徐州并不远，50公里。 50公里， 徐州郊区吧， 现在开车半小时。 对对，就是郊区的水平， 半小时 对吧？您到燕郊不是也就这样吗？但是就是过不去，最后打到了离这个碾庄还有7华里，就是过不去。最后一听说。黄百韬没了，赶紧撤回来，这就非常怪，就无法解释。 就是说他没有权力打过去。 我救你黄百韬干嘛？你黄百韬和我没关系啊！您记住啊，黄百韬不是黄埔系，他是个杂牌兵。 哎，你别说哈，被他这么一说哈，那建国大业的总结还真有点道理。 反腐了，内部不和了，对不对？再加上一个就是知识分子的关系了，这三条就是国民党 致命 败的东西。 另外，我们说，内部的不和和派系的争斗， 啊， 这个派系之争是最大的腐败， 嗯， 最深刻的腐败，嗯，那是要亡党亡国的，那真是要亡党。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徐老师原来啊有个观点我印象挺深刻，就是说呀、啊、就刚刚战争胜利的之后啊，我们这个陶醉在胜利的这个喜悦之中，确实是这样，但是当这个年代久远之后啊，拉远了距离看，你慢慢呢也会有一种这个悲悯的这种心情， 嗯， 就好比当年国共双方打到这个样子，但是毕竟呢都是中国人之间在打，我就记得我看过我们这个淮海战争的一个纪录片，就当时啊就国民党这方面就打，就是我们的这个解放军呢就往上冲，前面比如说有个河沟，就拿这个机关枪扫射呀，这个尸体把这个河沟都填平了，后来的人踩着尸体过去，到最后国民党的将军国民党的士兵自己也就是觉得打得手软，甚至于说像说美军曾经在战后啊曾经这个拜访过咱们的一些老战士，就问一个问题，就说你们都是中国人，当时你怎么就能下得去手，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打死他他就打死我呀， 嗯，对， 狼灾记里边就讲这个话， 就是你这个为什么说这个人类到最后这个大的价值观还是要反对战争啊， 对， 战争一来哈，你的这个兽性会激发起我的那种杀敌的对你无比残酷的决心， 是的， 你 国民党军队一共死掉多少人， 没有一个具体数字， 总在两三百万吧。 这个肯定是有， 因为他很多是做战俘过去的。 对， 共产党军队一共死掉多少人？上百万有吧？ 我们只能这样说，这个战役或者这个三大战役多少？如果整个四年进程下来，我们无法统计。 平民就更多了， 平民就更多了。 所以总而言之是，不现在是二战都有统计的嘛？总而言之是过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史上，我觉得这大概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的这么多人死亡的政权更替了。 我觉得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政权更替， 对对， 都是以大量的战争爆发，有的没有这么大，这是应该是最后一次这么大的一次，对不对啊？ 这个现在你说起这个很多平民的这种战争当中的灾难呢，现在这个海内外也有一些海外吧，也有一些观点，就说当年辽沈战役围这个长春的时候，刚才咱们还聊起过，就是说呢，这个长春城里是国民党兵，我们林彪的部队围在外面，但是围而不打嘛，围了得有半年吧，是不是？ 对， 就围， 就饿死很多人。 对呀、啊，因为这个从这个军事策略上讲，那么就是要把你困在里边，断绝你的一切给养嘛。 对。 但是从那城里边呢，就把老百姓往外赶， 对， 你至少能少吃粮食。最后这个老百姓呢，就被赶在等于说是共军和国军之间的这个包围圈的中间地带， 对， 说是饿死很多很多人。我记得看到龙应台在书里面他的一个估计，说是得有30万。但是你好像觉得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因为什么呢？我们从敌伪党上看啊，因为我们长春的敌伪党我看过，就是说到围城的时候，前边长春已经我们的东北人也打他两次了。那么在整个战争过程当中，这个市民逃亡的非常厉害，逃亡的非常厉害，每次都大量的逃出城圈了，真正围住了。那时候里边的市民的总量不会超过40万。如果说要是饿死了30多万，那基本饿死没人了，这个有点过。我看到一个统计，这也是当时长春的国民党的那个市长，他的一个回忆，他的估计大约市民死于饥饿到11到12万之间。 但那个这方面就是林彪的决定，就是说从军事上是林彪的决定。 对，就是最后就是你要是硬打的话，可能要影响毛泽东那个关门打狗的这个总战略的这个意图。那么呢，为了不使他放弃长春而收缩兵力，那时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你尽可能的守住你的城市，这好打，就怕你退到一个地方去，这就不好打了。 对对对， 对不对？那么围住你可能逃不出来吧。那里边是两个军， 而且是很强的， 很强的。他主要还有一个新七军， 新军是中央嫡系部队，那是比较强的。另外一个军是这个六十军，你别小看那个六十军，虽然它是滇军部队，它可是从滇缅战场上直接进来的。 这叫打过仗的， 打过大仗的。它是什么呢？它是代表中国军队在滇缅地区接受日军投降的部队。这个仪式完了以后，直接用飞机运到 国军之精，国军之精华。 国军，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都是云南人。 这有什么缺点呢？ 他没见过这么冷的地方。 没发现天气。 不，你说视野获得苏联的支持其实是很少的，但是日本留下的工业基地的这些东西对他们 支持，对对，这是有用处的。 所以四野后来一路打到广州，就是他变成了好像功劳最大的一支军队。 这个 跟这个有关系。 我是在这个海外一些报章上看到这么一种观点，就是说这个共产党不是像林彪他们，这都是孤身入关的，那个时候花着干部去嘛，都手头都没兵没枪的，说是这个苏联人，苏联红军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帮把武器给共产党，把日本人的东西给共产党，拦那头拦着国民党，这样才造成了共产党的势力一下子在东北起来了。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至少我在史料上没有论证，没有证实这一点， 没有史料支持， 没有史料支持这一点。我看到的史料恰恰相反。 怎么讲？ 我们忽略了一个常识啊。苏军占领东北以后， 中东线还在他 这个国民政府要去接收，这是一个非常正当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性质的问题。苏联和国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是有外交关系的，我怎么着也不能违反外交原则，我把这个城市或者把大量的物资不给政府军，不给政府代表，给共产党军队。 但是共产党第三国际啊，那个时候还属于第三 国际，那时候没戏了，那时候已经没戏了。那第三国际那时候早已经断了，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况且我们和第三国际完全断绝关系或者没有关系，几乎就是从刚刚长征到一半遵义会的时候，然后一直到延安以后，延安整复时期几乎就没有什么来往了。那个把大量的武器给这个共产党军队，我没见到任何一个这样的资料，我恰恰看到的是黄克诚这样的将领这个给毛泽东打个电报，说我们一无武器，二无衣服，三无粮食，叫七无部队啊，七无部队。 那这就是怎么着一下子壮大起来呢？ 我想就是看过周立波这个小说的人都明白了，就是暴风骤雨。 暴风骤雨，最早土改老区， 对，放弃铁路线，放弃城市，占领两 乡。 就是这样。什么叫占领两乡？那时候东北局有一个党委决议。就是我们的干部们脱下皮鞋，那时候都在城市里，什么哈尔滨什么，脱下皮鞋到最贫苦的农民家去，这是衡量你一个党员够不够标准的一条原则。 不，文涛，你明白建国的时候为什么高刚做副主席？你想想看，那时候那个排位，连周恩来都没作为国家，都是民族阵线的孙庆龄啊，他们高岗就是东北局当时负责的嘛， 就是 东北人民政府主席嘛。 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土地改革，另外还有一条剿匪啊，不要小看 坐山雕， 不要小看杨子荣的功绩，哎，那是有史料可查的啊。这个剿匪是大得民心的，这国民党是不剿匪的。他没空剿匪，正规军剿匪他觉得很丢人。 OK， 四野的功劳是谁都看到，可是一野呢好像谈的最少了。 哎呀，这个我们就说到我们的彭老总了啊，说起来咱们心里边有一种异样的情感，实事求是说，这位将领彭德怀自己在长安战场说过一句话，他说的我这辈子就总在吃苦，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战场就是西北战场，有一个兵力对比，就你看清楚了。 不知道啊，一般人都不知道。 彭德怀他上的是什么职务？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也就是说，全国这几百万军队，他是这个几百万军队的副总司令员，但是他从来没有指挥过这几百部队，他指挥了西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在最强盛的时候。 没超过10万人， 就一直是最弱的、 经常是4-5万人5-6万人。但是他的对手是什么？对手是胡宗南，胡宗南兵力最少的也是30多万，所以说永远在残酷的拉锯，一会儿打过来一会儿打过来了。我们他曾经打过宝鸡啊，给宝鸡都占领了、没占领几个小时就被人打出去了啊。况且他的西边还有两瓦部队， 说是这个彭老总是数着粮食打仗的， 粮食。所以说我们看电报当中永远是只要有粮食就能打仗。 哎，所以从54年到58年都是彭德怀阅兵的。 哦，当然都光不着 海，前面是朱德，后来都是他阅兵的。 对，所以说有一个小例子，就知道他们打仗是怎么个打法。他和林彪和陈粟大军打法是不一样的。 怎么不一样？ 你比如说打嘉县，西北战场有一个县叫嘉县，不打他吧挺难受，他在那个边上打他吧，胡宗南不得站着。后来毛泽东说打，你打下来，不然咱们实在太难受了。毛泽东亲自来调配这个打仗需要的粮食。就跟我们的中共的那个嘉县的县长说的，我要打3天仗，我去财政把县城打下来。3天你能 给我粮食， 你给我能吃的。对，我这县长算了算，我把所有的坚壁清野的粮食全给拿出来，够大军吃一天。然后我把这所有的青苗割掉啊，够大军再吃一天。第三天呢，把全县的驴哇羊杀了 掉， 还够部队吃一天。结果部队就这么打了3天，打了3天之后，老百姓推着这些粮食，牵着这些驴，就在后头之前，老百姓自己吃观音土，然后打下来了。所以说史料上写，嘉县被占领了之后，嘉县数年之内不见羊和驴。 我跟你讲，除了像长春这种民众被围之外，民众在战争当中做出的这种贡献、这种损失、 我们 牺牲， 我们知道毛泽东有一个著名题词，就是站在最大多数人民一边，大致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内战打完以后，为嘉县县委提的词，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永远牢记什么叫最大多数。 这个中国这个共产党军民呐、啊，这是有粮食就能去 就能拼命。